航班加强检疫。航空公司全日空表示，因应武汉市机场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而停运，傍晚起取消每日一班往返成田至武汉的直飞航班，听日起的航班再视乎情况。澳洲一架消防飞机在新南威尔士南部扑救山火期间坠毁，三人死亡。新南威尔士州当局表示，这架大型灭火飞机当地下午一点半左右失联，其后证实在大雪山附近坠毁，紧急部门已经发现飞机残骸。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4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温暖，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雾，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至年初一，东风增强，同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年初三和年初四朝早寒冷。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74点，跌568点，总成交金额95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6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1点。10,681点，跌3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1.6跌9.4，美团点评101.1跌7.2，小米集团13.6系1.6跌7.4，盈富基金27.95跌6，阿里巴巴213.8跌4.6，中国平安93.65跌2.4，友邦保险82.3跌7，华夏沪深345.45跌1.7，中芯国际15.28跌8.2，南方 A 五十14.62跌5.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4，英镑10.211，瑞士法郎8.03，澳元5.337，加元5.907，新西兰元5.124，欧元8.6183。每百日元对港元7.0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178。日经平均指数报23,795点，跌235点。港金现价报14,45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5.61美元，卖出1,556.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封路措施啦，九龙塘歌和老街有紧急维修，歌和老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达之路咧慢线封闭。咁另外咧，旺角花墟道咧亦都系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嘅，花墟道元丽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嘅一段太子道西之路咧系会临时封闭。咁就系花墟道啦、元丽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嘅一段太子道西之路咧系会封闭。隧道方面，现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以登豪庭对开这一段就慢车。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堪富利时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回去日东酒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基堤道一段都是塞，龙尾喇沙利道。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塞，而家车龙排返去公主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 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企硬唔剔嘢。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桂花田，祈求家肥屋润，风调雨顺。 我是曾志豪，家和万事兴，我愿平安归屋企人。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今天有什么事哦，当然要话你知，其实每天这个钟时你都可以快乐点。 Come on sing along Radio 2, It's Radio 2, Come on sing along Radio 2, Enjoy the show 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oh. So, so, oh, oh, oh, oh, oh. It's Radio 2, 소동영어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云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我哋嘅嘉宾系陈慧敏 ，Hello， 你好啊 ，Hello，Hello Eric， 上嚟我都唔知同佢倾音乐好啊，定系倾旅行好啊，定系 倾爱情好啊，好多嘢倾喎。 你想开个咩题先啊？今次我哋 开个， 首先恭喜你啦，遇到一个心仪嘅 咩心仪啊？ 啊，唔系咁讲嘅咩？ 唔可以咁讲， 系咯，心仪 即系心仪，系你觉得系单方面啊嘛？ 系咯，我觉得心仪系单方面咯，但系双方面嘅。 唔系恭喜你哋遇到一个彼此心仪， 多谢你。 系之前如果你譬如系又系留意佢嘅 Facebook 啊，咁佢自己都有讲，即系佢一啲系旅行上面嘅经历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即系遇到一个危地马拉嘅男仔啦，而家仲系一路 keep in touch， 继续发展中咁样。 系，我觉得几难得嘅就系其实佢本来系冇 SIM 卡，即系冇嗰啲上网嗰啲 SIM 卡嘅，即系佢净系会借 WiFi， 即系可能喺边度住咁有 WiFi 就上网。咁但系因为佢而家就揾到一份工作啦，咁但系好恐怖。就是他的做事那裡的住的地方是沒有 WiFi 的、哦、所以他呢就 勁 OT 了， 是不是他就因為要跟我聊天所以他就買了一張 SIM 卡、 哦、 但其實很貴的，在那裡買一張 SIM 卡都好像要300元套期幣、 okay、 即是大概是300-400多元 港纸， 系啊， 用 但系用三个月嘅， 哦， 三个月就得十 G 咁样，总之话好恐怖啊！ 咁你咪净系，咁你净系 text 咯，你哋唔好 send 任何相啊、片啊，我哋 唔可以 FaceTime 咯， 系好惨啊！有一次 FaceTime 咗，就系佢啱啱买到卡嗰日咧，太 开 心， 一次过用八 G 啊！用最低像素全部起格嘅， 好惨啊！我真系觉得，我觉得真系贵咯，即系服佢嚟讲，咁所以就我，但系我几开心，即系佢真系为咗可以同我倾偈，咁就 可以買張卡，我都感動嘅。 係，但係因為其實係咪喺土耳其度相遇啦？咁、其實你真係喺土耳其相處咗嘅日子係十五六日到嘅時間。 係啊，係啊， 係 啊。 但係到而家係已經係 keep 咗 差唔多一個月啦。哦，即係而家咁樣計埋係個幾月個半月咯。 OK， 係咪有種好酥味啊？定係點樣嗰 種感覺？係好酥味嘅感覺嘅，因為我覺得難得係啱啱講啦，因為買張 SIM 卡就係每一日咧，我哋要夾時間傾偈嘅。係，因為佢而家要做嘢啦，即係唔係全程得閒咁樣，咁因為我哋有五個鐘頭嘅時差，咁所以我哋就要可能要等佢放工或者即係我臨瞓之前咁就傾一個鐘頭兩個鐘頭咁樣咯。 哦，所以而家日日都仲有咁多話題可以傾， 日日都會傾㗎，即係其實因為我哋只能夠用傾偈去交流彼此的感覺，咁我哋一定要講。有時我而家有啲咩感覺？我會唔會驚啊？會唔會去擔心啦？開始，即係擔心我哋之間嘅關係。咁可能佢就會解釋，即係會諗翻我點解會咁，然後我可以做啲乜嘢？係啊，即係所以係一個好健康嘅溝通嘅，即係每一日都 嚇。所以通常譬如係即係佢好解到你嘅心結嘅， 係啊。跟住我又會去解到佢嘅心結咯。即係可能我會佢今日唔開心，我問佢發生咩事。或者佢會唔會突然間好擔心我哋之間嘅嘢？咁我都會去嘗試去諗咁不如點點點啦，咁樣諗會唔會好啲啊？咁樣大家就其實好健康咯，反而係因為咁，因為我諗翻以前拍拖咧，其實有陣時你見到咧，你都未必會傾偈 嘅，耐咗大家一齊玩電話啊嘛， 耐咗之後咧，你真係唔係即係我唔係唔會傾偈，但係你有陣時你唔会咁坦白啊， 系， 但可以留意翻我上一只歌嘅《沉默之间》，咁咧就系讲嘅咩咧？即系讲咧两个人嘅关系咧，就系一个唔沟通嘅状态之下，而令到件关系冇咗。咁所以我而家学识咗， 就每日都要沟通。 沟通系好重要嘅，博哥。 时候第一刻你哋有冇一个即系觉得咦呢、這个人几有趣、啊？系几时先发觉咦我哋可以？ 其实系佢觉佢好有趣嘅成个人， 系。 但系咧我系有啲惊嘅，因为佢太 funny 啦，即系太放松。跟住佢系第我第一日见到啦，佢识咗之后，第二日我话出去行下，跟住佢咧就话其实我都可以陪你出去嘅，如果你 OK 嘅话。 佢系喺 hostel 打工嘅。 系啊，跟住我话。因為佢朝早做完嘢，佢晏晝就 free 跟住我，跟住我話 OK 啦，咁冇所謂，你得閒就。跟住佢出咗街之後咧，好似只馬騮咁樣咧，又係咁喺度跑啊，喺咁喺度掹我啲帽啊，整我件衫啊，即係成個小朋友咁樣。 flirt 你咯。 我正想讲， 小学生嗰啲 flirt 系咁啊。 系啊，我好似成 对你有啲兴趣先会。 跟住我問佢，我就問佢，點解你咁？crazy 嘅一個人，跟住之後佢話佢冇啊，我就係咁噶，咩 SM 危地马拉人都是这样的。 是。 我不知道，跟着我就 OK， 咁都是都系行下咁样啦。咁就 keep 住一个好开心嘅情，即系气氛度认识咗咯第一日。 哦、OK， 咦，所以你系咪可能是因為我們身邊很少啲人係咁 carefree， 我不知道，所以呢個俾到一個咁新鮮的感覺，俾到你咁樣。 好癲啊！成個即係五歲咁樣咧，好誇張啊！ 幾好啊！咁而家繼續係慢慢去到培養下嗰個情感啊，繼續。 係啊，即係我覺得最緊要係我哋唔好諗將來咯，先可以繼續到。即係可能一諗咧，就好似好多顧慮啊，即係visa 要點啊，其實冇辦法去邊一度地方度生活啊，生即係經濟上面對我嚟講係好事嘅原因就係其實我。我去完呢個旅行之後，我發覺其實冇咩嘢咁驚嘅，即係我就算即使嗰啲恐懼嚟咧，我都知道我一定可以 handle 到咯。 OK， 所以我唔怕咯， yeah. 所以就我覺得咁，我更加可以活喺當下。而家我 follow 我自己嘅感受。 OK， 所以當初呢一個 trip 你本身 plan 係一個100日嘅 trip 嚟嘅，係 啊， 係咯。但係點解開頭你會想，咦？我要離開呢個地方，我要去100日去流浪好，去旅行好，一個人去上路啦咁。 其實有好多原因嘅， yeah. 其中一個就係、是。失戀啦，之前咁、又剛好自己30歲啦，咁、又剛好咧，今年就啱啱成立咗我嘅自己嘅公司，工作室，咁 就飛3個月啦。咁我成立間公司，等我離開一下先。 唔係因為咧， 發生咗太多事， 因為好多嘢一齊，好似好多好多位好似未知可以去點樣去做咁樣，咁又。剛好在年頭的時候又去了台中啦，因為工作上的一些不開心的事。 咁、 遇到一個叫圓光寺的地方，就是拜唐玄奘的廟。咁、我真的人生不知道有唐玄奘的廟嘅。咁我睇咗佢嘅一啲經歷啦，即係話佢16年嘅時間就去印度咁樣。咁、就係一個最即係好偉大嘅旅行家咁樣，我覺得好似好有緣分咁。跟住翻到嚟咧。我又陪阿媽去還神咧，咁我求籤咧，佢又求到一支咧寫住唐玄奘嘅故事嘅籤喎，好邪啊！即係我問事業嗰啲咁樣啦，咁佢就話觀音娘娘就話會經歷好多波折，但係到最尾就會觀音保佑你嘅。 係 ，OK， 即係會達到一個好嘅地方嘅境界啦。係 啦，咁樣跟住，但係真係寫住唐玄奘嘅故事嘅，好、神奇。之後我一翻到公司開年會，即係大概係2月頭嘅時候。公司就講不如你搞啲新嘢啦，你自己反正都即係都未知可以點，即係下一步啊。即係一直 keep 住做歌，一直 keep 住做自己嘢，但係其實你要 break through 下噶啦，個人即係而且咁啱又我又可能佢知道我又失戀咁樣，咁個人會有少少沉重咁樣。咁不如行開下啦，咁就諗去，不如去一個 trip， 一直以嚟都想去嘅。咁、而咁啱喺過年，我又好中意讀啲世界歷史喎。咁、我揀咗，真係嘅，唔係笑。即係咁啱我睇本書叫《絲綢之路》，咁我咁啊，唉好啦，唔知去邊好啊，其實 就 絲綢之路啦，係啊。跟住點解100日咧？就係、叮一聲100日嘅啫，即係我冇話我其實100日咧就係點可以講解釋。都可以解釋到嘅，就覺得好似冥冥中有啲想 complete 自己嘅一個感覺咯， yeah. 即係認識自己。咁完成呢100，好似由0%到100%咁樣。我翻嚟， oh. 我想係咁樣，所以我不如就100日嘅呢個數字。咁最終我好開心嘅係我好開心咁翻嚟咯， yeah. 因為去到80日嘅時候，我係遇到埃及嘅一件唔開心嘅事啦。其實係好多人叫我翻嚟嘅，係唔好再一個人咁樣周圍走啦。牛皮啦，80日，其實都真係撐20日，我都有諗過要唔要翻嚟嘅。咁、但我好慶幸我自己就冇翻到嚟，然後飛咗去土耳其咯。其實本身唔係去土耳其添，係去意大利嘅。咁但係因為意大利啲人都係話好多偷嘢啊嗰啲咁樣，即係都驚，咁就不如揾個舒服啲嘅地方，咁啊飛咗土耳其，點知就遇到呢個人， 就去日本 shopping 啦。 即係我幾開心，係好似我都安排咗一啲嘢俾我去好圓滿咁樣去結束我嘅一個旅程咯。即係我多謝上天一直好保佑我嘅，其實 係亦都係俾到一個姻緣啦。 我覺得你要介紹唐玄奘呢個歷史人物俾嗰個男仔識， 係咪啊？ 係，但係好難解釋得清楚。 係啊，好難。 我都想知，如果佢問點解你開始一個一百嘅 journey 咧？ 唐玄宗。 I read about a monk. 好慘。 跟住哦，原來係由一個和尚嘅故事開始呢個旅程。 係因為和尚多謝佢，但係佢去台中一齊拜嗰個。 喂，但係咧，你講開呢一樣嘢咧，其實途中仲正嘅，就因為我咪話行絲綢之路嘅，但我冇做 research， 唔知道我去到嗰啲地方咧，我係要做咩嘅？我都係去到先諗下去邊咁樣，亦都唔知道。我真的去到那些地方入面那些景點入面有些什麼我都不知道。那他遇到很多次唐玄奘的像。 哦。 因為可能咁啱咪絲綢之路。 歷史是跟他有關係。 但是都未必真的會，即我覺得 都有些緣分咯，即是無啦行過一個公園跟住哇好大個，即我覺得好像很有緣分咁。我覺得整件事是有，即是我好深信就係其實我真係有天使去 take care 住我嘅，即係冇遇到壞事，就即刻會嚟一件好事咁樣， 哦、 即係大步攬過咯。 第一次聽人當和尚係月老咁用。 同埋天使咁样去解读嗰件事， 爱神啦、啊，原来佢 所有嘢都系同一啲嘢嚟嘅， 系啦，即系呢啲 entity 喺上面， 缘分缘分。 本身我哋谂嘅系佢今日上嚟唱歌嘅，咁讲咗好多佢嘅旅途啦。不如我哋先唔好唱嗰首新歌住啦，唱咗，因为佢今日拣咗另一首嘅、旅行的意义， 系 摆喺呢个时候唱都啱数啦，系嘛？ 好啊，好啊，好啊。 但你本身拣呢首歌有冇原因嘅先？ 其实就系想拣首同旅行有关。又有土耳其咁样， 系咁我先将个时间交俾陈慧敏啦。今日佢自弹自唱呢个版本啊，《旅行的意义》。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你累积了许多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新的意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勉强说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你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原因。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男生到男人。 明日放走我比卡超， 接日后 对不起， 再念旧， 放开手，让四驱车夜守，由下个拥有阿基拉， 忘记玩具， 布公仔， 甜美索索， 放心走，任我于心。 今次坤哥否把蜕变成男人的过程之一，就是讲再见。 成熟是世故一些，应对现实无畏惧， 用上玩具作比喻，懂得放下，学懂珍惜，咁先为之系成长。 成熟是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 作曲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 张子坚。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七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3位。 并非只有后悔。 吴亦坤，玩具成熟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澳门确诊第二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一成话，即日起同珠海市政府一齐采取联合防控措施，两地过关口岸无论出入境，旅客都要接受体温检测，凡有发烧的旅客都不可以出入境，并定时通报两地疫情。何一成呼吁澳门市民如非必要应该减少外出，尽量留在家中，仍然在澳门的武汉居民不要返回武汉，留在澳门过年，已经返回武汉的人过年之后亦都不要回澳门。何一成说，在农历新年期间取消官方大型活动之外，亦都要求各社团暂停或者延期春茗活动，所有赌场员工都强制要戴口罩，政府会增加购入口罩，澳门现时有2000万个口罩供应，市民可以凭澳门身份证以成本价到指定的药房购买。他又说，如果疫情恶化，不排除关闭赌场。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王家庆说，两宗高度怀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正在进行病毒基因测序，以确定病人是不是真的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相信今日会有结果。他又透露，正是积极检视，希望扩大健康申报的范围至高铁乘客，又会扩大需情报怀疑个案的准则。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两宗高度怀疑个案暂时追踪到3名密切接触者，当中2人是医护人员，另一人是第二宗个案患者的太太，会安排他们隔离。医管局说，第二宗个案是56岁男病人，今个月19号到威尔斯医院求诊的时候并没有发烧，亦都没有呼吸道感染症状，不符合情报准则，因此接触他的医护人员并没有穿着保护衣物。22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去信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要求政府落实一系列措施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包括建议在必要的情况下考虑停止所有疫情爆发城市往来本港的航班、高铁和火车。教育局亦都应该因应疫情考虑是不是停课，并取消本港农历新年汇演活动。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建议正式对武汉发出旅游警示，停止所有来往武汉的航班，并在所有边境口岸禁区设立特别通道和检疫站，来自内地的旅客都要填写健康申报表，以及取消港珠澳大桥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港大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管日话，武汉疫情已经无法控制，保守估计感染规模是沙士的十倍以上。他形容武汉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但卫生防护根本无升级。他又说武汉通九省，加上错过黄金防控期和春运大潮，以及有些人不作为，疫情肯定会爆发。管日接受内地财新网访问的时候说，近日曾经到武汉考察两日，发现一个街市卫生状况恶劣，但只是得不到一成人戴口罩。昨日机场竟然还有旅行团出游，候机厅只是得零星地方放置消毒液。一名安检人员对他表示，上级担心影响形象，不准戴口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温暖，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雾，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至年初一东风增强，同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年初三和年初四朝早寒冷。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29点，跌512点，总成交金额102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6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81点，跌3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8跌8.2，美团点评102.1跌6.2，小米集团13.24跌6.6，盈富基金28蚊跌5.5，阿里巴巴214.2跌4.2，中国平安94.2跌1.85，友邦保险82.5跌5毫，华夏沪深345.5跌1.65，中芯国际15.48跌6.2，南方 A 50 14.66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6，瑞士法郎0.968，澳元0.688，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31，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795点，跌235点。港金现价报1445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5.8美元，卖出1556.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巴利道一段龙尾去到近窝打路道，而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之后在封路方面提大家啦，九龙塘的歌和老街因为紧急维修，而家歌和老街去镇安村方向近住达之路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的，一大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周末有情人嘅私分，提提大家，如果新春嘅时候俾利是一啲单身亲友嘅时间，祝福语除咗桃花畅旺之外，当然要祝佢哋得心应手啦。因为当缘分嚟到嘅时候，最紧要就系可以把握得住嘛。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云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好啦，三点半钟回来呢，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呢继续有陈慧敏啦。 Hello。 系啦，头先我哋进行一个旅游杂志形式嘅节目啦，咁诶系一个开心嘅 trip 嚟嘅，系啦，咁但系头先佢首歌你话系其实旅行的意义系比较唔开心啦， 系啦， 唔紧要啦， 好，我希望即系。如果其實又唔可以咁講嘅，即係我自己喺成個旅途都唔係完全開心噶嘛。即係如果有一啲咁樣旅行者有一啲呢啲經歷嘅話，其實都希望即係唔好放棄住咯。即係下一步又有啲期盼咧。 我成日覺得旅行的意義就係我唔開心咁去，但我又開心咁翻嚟就得㗎。係 咪啊？ 係啊，即係喺香港人眼中就係、是、哇唔得啦，我一定要去旅行。咁通常大家去日本啦，就翻。 但其實好想問咧，就係、是、如果你去日本啦，假設你用咗好多錢。去即系满足自己嗰个嗰阵时嘅发泄，然之后翻嚟你会觉得都系伤心嘅，因为用咗好多钱。 唔会，咁你可以 po 上 IG 之后炫富嘛？ 即系拎得到其他满足 ，keep住有其他嘢， 赚啲 like 啊！那個、 然之后下低啲人有人好葡萄咁，哎呀你就好啦，系啊，好好啊 ，Oh my god！ 系啊，跟住佢一个 trip 就系储300张相，每日出一张，铺一年噶啦可以。 哇 ！Welcome to KOL 的生活。 是不是你讲你啊？ 系我一定系做呢啲嘢，好冇自己人生意义啊！我系 你谂下，我哋讲啲同佢土耳其嗰啲，即系两个世界。 系啦，我哋唔好讲呢啲无谓嘢住啦。我哋讲你首新歌先。 好啊。 系啦，新嘅派台作品咧叫做《莫名爱上》，咁啊，周国贤作曲啦，小黑填词嘅。系啦，系一首点样咧？因为我睇个歌词嘅时候，我觉得好似就系、是，其实你冇咁惨咯，唔好扮嘢啦。即係好似你見到有啲嘢就然之後做一個 drama queen， 哎呀真係好開心啊咁樣。 但我覺得 唔係，但係真係唔係真係你會有呢啲情況。 有 咁你梗係唔係講你成世人你都會咁啦？但係我講緊係相信善良嘅人都會有悲傷嘅原因就係、是、即係例如你睇到最近澳洲山火咁樣啦， yeah, yeah, yeah, yeah. 有5亿嘅動物被火即係喺呢個 吞噬咗啦佢哋生命度。 咁你。知道呢啲新聞，其實你冇辦法開心起嚟、即係你會覺得我係咪好無助，我真係好無能啊，幫唔到佢哋，個地球又咁樣咁、你呢啲咁樣嘅黯然嘅情緒，其實係喺我哋生活型，即係不斷不斷咁每日都會發生。咁但係呢首歌其實一開頭我都係一路唱都係其實揾唔到個答案、就係其實點解會有哀傷，點解會有哀傷呢？咁你知道小黑田嘅字啊，其實好深嘅，可能佢都未必可以解讀得最，即係解讀曬一開頭話俾我聽。咁亦都喺我自己演繹，即係身為演唱者，我都要需要自己消化，我唔可以淨係填詞人俾我嘅嘢就算。咁所以經過咗好長時間消化，我就 find out 到其實悲傷係點樣嚟呢、就係、是、嚟自於每一個人嘅慈悲心、你會去愛呢個世界，你會覺得。我要即系呢、這个即系我想呢个世界好，或者系因为你嘅善良，你先会引申到呢啲悲伤嘅。所以其实个答案就系、 只要你有善良，你在人间，你见到人间的东西，你一定会有悲伤的产生，是一定会存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接受它的存在，而去正视它，不要去抗拒它，或者去沉溺在它里面，那你才可以自在地去生活咯。 再翻翻頭先講唐玄奘嗰件事，其實喂咁呢樣都係好一個一個佛性或者一種哲學嘅一個睇法嚟嘛，即係你對 心咯， 唔係對喜怒哀樂，其實呢樣，然之後你就係你人生係咁噶啦，然之後你點樣 live with it， 係 啊， 就係一件咁樣嘅過程咯，跟住就可以得到啦， 係啊，可以練修練， 再去絲綢之路。 雖然但係講係咁講啫，但係其實當你睇到呢心嘅時候，你依然係有一種就係身處當局嗰種咁嘅感覺。 所以我嘅感受就係，其實點解小黑會寫呢首歌？当时就是我们有个圈中的朋友离开了，很不开心啦。然后媒体上面或者 IG 所有的朋友的 post 都是每一个人好像有不同的说法，对于他的死亡都有他自有每一个人的解读，他就会觉得为什么世界会这样呢？为什么个即大家其实都是核子摸象，没有人知道真正那只大笨象的感受的，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好像讲到出来这样，而这个是不是真相没人知道，但点解冇真相之下，大家都系喺形形色色嘅唔同嘅悲伤、唔同嘅程度度去沉溺喺入边咁？即系佢揾唔到个答案，佢亦都其实佢揾到嘅，只不过可能佢一开头冇解释得好清楚俾我听。咁所以我经过咗消化之后，本身佢系想我系以一个小天使咁样，好似喺即系外边咁样睇人间。但我发现我都唔得，我都系人嚟嘅啫，因为我都冇办法即系冇办法开心，我面对呢啲嘢我都会悲伤，所以我到最后尾我觉得其实系你应该系要同佢共存咯，悲伤喺度，你就系喺度咯，你唔可以话我唔要啊，我唔要唔开心，我唔可以个人生唔可以唔开心，咁你会好辛苦咯。 嗯，系啊 ，OK， 翻翻你套戏嗰度啊， 我套戏 系啊，阿愁嗰套戏， 吓死我， 你好惊拍嗰套戏啊？ 系啊，你讲边 度？嗰度叫咩话？嗰套 Inside Out， 系啊 ，Inside Out 佢有分嘈噶嘛？ 系啊， 做阿 知 个角色， 我知， 一发现阿愁同阿乐系要共存， 介绍翻。 同埋香港版系黄燕姿配音啊，介绍翻， 介绍翻， 唔系我把声嚟嘅。 系咯，即系其实即系你系人生系需要即系同唔同嘅情绪啊， 系啊， 感觉啊等等去到。 系即系可能有好多人，我自己都觉得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啲歌都我哋要冲向光明啊，我哋要拥抱，我哋要 正能量啊， 正能量咁样。我觉得当然系好啦，咁但系其实有啲人喺情绪困扰之下，佢真系唔得噶。 Yeah， 我发现，咁不如你同佢讲，你唔好惊啦，你唔开心就唔开心啦。特别系面对住情绪病嘅朋友，就我自己都有情绪病嘅朋友。你真系唔好觉得你明白佢先啦。首先，你系尝试去即系陪佢咯。 Yeah。 咁其實已經好夠啦，係啊，唔好嘗試加油啊，支持你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反而係會令到佢好大壓力啊，因為佢做唔到，佢就係因為做唔到，佢先會咁噶嘛，係啊，所以我都希望呢首歌會即係帶到俾一啲如果即係處理緊呢啲問題嘅人，可以有多一個方法咯。 OK， 咁啊，將呢個時間交俾陳慧敏啦。今日佢係呢個自彈自唱呢個版本， 係 莫名哀傷。 诚实去爱，自卑心拥抱了善良；逃避去爱，自卑心挣脱着膨胀。来到边疆，似风雨黑暗都漂亮。砌着幻想，还要哼唱自尊的声线，无从发亮。心中多少的妄想，换来多少妄想？谁了解哀伤？旁观者总于灾难后回眸，核说真相，齐将苦恼涂鸦。 成为日后每个深秋集体思忆的方向，最终于太多景仰，没有人能看穿思想，能将心比几般实在陷入某种悲伤，多么不明，多么不白，自己幻想。错爱自卑心感化了石墙，仇恨罪恶自卑心轻见着路障，还要中着自主的光线无从发亮，街中多少的明强换来多少名伤，谁了解哀伤，这终于在难后回眸下说真相，齐将苦恼透加于脸上，成为日后每个深秋集体记忆的方向，谁终于得到景仰，没有人能看穿思想，能将心比几般实在陷入某种不出的一刻疼痛，不意轻抚每只大象，摸不着是无常，像得一记痕痒，但求无伤。谁了解哀伤，是不关己于灾难后回头同说声伤，人家苦恼最深于自扬，成全日后永远不朽，集体歌赋兼高唱，群体中得到景仰，没有人能看穿色相，长虚空中彼此幻灭，泪在笑中分享，止于光明，终于空白，如这乐章。 我挺喜欢他唱这首歌的那声音，是啊，即不是一味沉溺那种声音。 我觉得就是拿捏开心和不开心之间的那个状态。 有一个在这里都 read 紧自己和内心沟通的一个感受来的，其实我自己觉得。因为其实我唱的时候我都是很多问题的。我见到这个世界是这样，我不开心。但是个不开心怎样来的我不知道，我解读不到，但我因为我解读不到所以我不开心。即是想想这件事。 一种很多 struggle。 是啊，很多 struggle 的。但是到最后就是小黑写了，其实人生就是我们、要去始于光明，即是我们是觉得抱有很多希望，很多、所有的东西而来的，但是终于空白。终于空白即是要无。即系佢嘅意思就系、是、即系有少少其实系嗰啲哲学嘢啦，我哋要放下啦，咁样就 系 好似呢首歌咁样咯， okay. 即系唔好俾个答案，唔好话要点样得到啲咩希望咩都冇，放下、平静咁样去面对。 OK， 其实我想自己一个去旅行会唔会少咗，反而 firm 咗好多，冇乜呢啲 struggle 喺度噶啦。 会啊， 系咯， 因为独处嘅时候其实系一个真系好能够同自己沟通嘅一个时间。有好多你独自面对问题，你独自解决，你发现自己系解决到嘅。其实有好多嘢或者你以前谂觉得 是不得的嘢。其實當你面對的時候，咪係咁。係啊，我覺得好多謝呢個 trip 帶俾我最大的得著是我覺得而家豁達了很多。我不怕任何恐懼嚟啦，至少。而我覺得我好希望自己可以一直都可以活得咁自在咯，因為你去旅行嘅時候，其實個人係真係自在好多，因為你唔會再受時間嘅限制啦，即係又或者你去邊度，其實係好 based on 嗰一刻你嘅心情咁可以，但係你生活喺城市度，你有你嘅工作，有你嘅規律，你好多時候你覺得啊唔得啊，我好多嘢唔可以做嘅呢一刻，我一定要做咗某一啲嘢先，或者我一定要有一啲目標。我啲 set 咗啲，我一定要完成佢，或者点样。咁但系当你喺呢个世界度睇到好多人其实系冇噶，佢哋真系一出世喺呢个村落，每一日就系可能食下苹果，种下菜，饮下茶。 我种啲菜，但我唔自己种，我食苹果。 系啦，我种菜，我食。 佢一讲完苹果，即刻谂起一只马骝， 跟住咧。唔系，真系好多，例如巴基斯坦嗰啲村落嗰啲人，佢哋嘅生活就系佢唔会望到嗰啲咩目标啊，我人生要点样突破啊，冇噶，边有突破一样嘅字喺佢嘅人生嘅词汇。 城市嘅一个 系啊，好城市化系啊， 嗰种规划人生规划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即係你嘅意思係佢都唔係人咩？佢係人嘛？即係證明 係啊！但佢唔會有人教你嗰種就係、是、嗱，人生咧你要賺到100,000咧一個月咧，你就為之成功啦。即係佢冇一把咁嘅尺俾自己，我諗嚇。 落 十萬蚊就叫做成功咩？ 唔係即係有啲咁嘅概念啊，女 for example。 Okay, okay. 好歪理啊！我覺得 係呢啲咪就係你，所以點解我哋會成日要你要突破，你要突破。 即 係 其實當你賺到 100,000 蚊嘅時候， 你就要突破攞100,000 咯，20,000咁樣㗎啦。其實冇嘅喎， 所以咪攰咯， 人需貪心啊嘛。即我嗰時你會覺得 你又翻返啲， 我哋講翻呢啲 貪真詞，呢個慧悟大師嘅講座。 歡迎收聽哲學與音樂。 喂，其實。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这样的节目的 没有我们开一个。 是不是我 今天呢就我们刚刚讲了这首新的作品。 是 的。但今次是周国贤。 作曲。他本身想写首情歌给我的。 哦为什么最后变了 就是因为当时发生得太突然了。哦、okay、件事。填词人执笔的时候就按耐不住就写了自己的感受。Yeah. 所以我都觉得其实是。冇啊，冇預期嘅， 隨緣咯，OK， 但佢今日揀咗一首咧，就係、是、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嗯， 係啦，呢一首都可以叫做係一首幾隨緣嘅作品嚟嘅，我諗係嘛？ 嗯， 即係相信最好嘅會係 鼓勵咗一批人嘅。 哦，係呢首歌都係嘅，我相信好多即係聽，我相信好少香港人冇聽過呢首歌咯。我覺得 The Best Is Yet To Come。咁啊，呢句句子亦都可能係因為呢首歌，你先會咁刻骨銘心喺個即系心入边咁样，所以都好多谢林一峰嘅。 OK， 所以你今日拣咗呢首就都算系少少比较 warm 嘅， 系 鼓励 energy 自己啦。OK， 有冇唱过俾佢听 啊？吓冇啊！ 你有冇唱过歌俾佢听啊？ 有，佢有写过一首歌俾我嘅，系啊，嗰时系我邀歌嘅，特登系啊。 我哋讲 佢系咪同一个人？ 你讲紧边个啊？ 我系讲危地马拉嗰个啊！ 我哋两个 唔系林一峰啊！ 乜嘢啊？ 危地马拉个男人做咩写首歌俾你两邀歌咧？ 好有才华真系！ 我乜嘢啊？我以为一直以为你讲紧我啊！ 系啊，危地马拉个男仔啊！ 哦 ，OK， 佢有冇写歌俾我？ 唔系啊，你冇唱个歌俾佢听？ 梗系有啦！我梗系有唱过歌俾佢听啦，佢、oh. 就系因为好欣赏我嘅才华。 好、okay. 大家今日听嘅时候小心啲啊，唔好爱上佢。 永远有一个吻理想。有些烛光未亮，若爱太苦要落糖，而他短丝亦无恙，都喝心话，都揭心话 ，The best is yet to come。若要错失永不能收，得到也不代表长久。假使快乐有尽头， 苦也未会不恼，寂寞半点假如不能承受，这生命注定过得不易，笑与泪亦有时你说不再听情歌，不想再经历这漩涡，假使抱住你拳头，到底也没法牵手，就是为了追求一时平静，将感情隔离半点，感动都压下没法承受，永远有不妥协伤口，有些空虚不放手，若你太刻意淡忘，越回报不到缺口，Why don't you just hug someone, just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最好的尚未来临。 社团暂停或者延期春茗活动，所有赌场员工都强制要戴口罩，政府会增加购入口罩，澳门现时有2000万个口罩供应，市民可以凭澳门身份证以成本价到指定的药房购买。他又说如果疫情恶化，不排除关闭赌场。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4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和温暖，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雾，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至年初一东风增强，同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年初三和年初四朝早寒冷。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51点，跌489点，总成交金额11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6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81点，跌3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7元，跌4元；美团点评103元，跌5.3；小米集团13.22毫二，跌6.8；盈富基金28.05元，跌5毫；阿里巴巴213.4，跌5元；中国平安94.6，跌1.45；友邦保险82.85，跌1.5；华夏沪深345.55，跌1.6；中芯国际15.48，跌6.2；南方 A 五十14.68，系跌4.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3，英镑10.212，瑞士法郎8.03，澳元5.342，加元5.908，新西兰元5.121，欧元8.6181。每百日元兑港元7.09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187。日经平均指数报23795点，跌235点。港金现价报1441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3.14美元，卖出1553.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咧，暂时大致系畅顺嘅，咁但系三四线嘅北角同跑马地咧就比较多车些少，去到华润大厦。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控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 去尖沙咀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出去花园道口。咁提一提大家啦，维多利亚公园有年宵市场活动，咁直至到今晚接近半夜12点钟啦，部分兴发街、琉璃街同埋电器道分别都会有临时封路安排噶。而在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就多车，龙尾窝打老道。另外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住运动场道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出去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排到去果栏。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你睇下呢单新闻，有人因为同人哋嘅意见唔同，俾人打到头破血流，好彩有人报警，警察及时赶到，唔系就惨啦。 唉。其实大家都应该互相尊重和包容，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不应该打人和使用暴力，蓄意伤人是刑事罪，罪成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云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好啦，回到四点钟之后的骚动音乐，我们继续有陈慧敏在这里。嗱，頭先都唱咗三首歌啦，係啦，咁最後佢仲揀咗一首咧自己舊嘅作品嘅，係啦，叫做《航道》， 係 係啦。咁我上去即係 Google 陳慧敏《航道》咁樣啦，咁然之後就彈咗佢2013年嘅時候寫咗一篇文咧，就係關於呢首歌。 真噶？ 係啊，喺你嘅 Facebook 嗰度。 Oh my god！ 《航道》呢首歌對我嚟講真係好大意義噶。 講咩噶？我 係對係對你自己嘅承諾咯。系啦，同埋系對自己行呢條路嘅一個提醒嚟嘅。 系 啦，起初起步嘅時候就好似坐船過去香港會怕嘔啊、會暈啊，諸如此類咁樣，係一首提醒自己作品。當時寫嘅時候， 係 一首。 其實呢首歌係喺我發緊夢嘅時候寫嘅。 嗯。 咁我當時係2012年倒數到2013啊，唔係2011年倒數到2012年嘅時候，咁就發夢嘅時候就有呢個歌嘅 chorus 喺我喺到演唱會嘅時候唱。 係。 跟住我就醒，咁嗰陣時係2012年嘅第一日啦，咁咧四五點嘅時候就醒啦，哇！出面嗰啲唔係四五點，即五點幾六點，總之係有啲霧，有啲神光咁樣嘅，跟住覺得哇好有期盼啊！咁呢首歌咧，我就要寫一首，即係寫嗰個歌詞就係寫我自己要去即係出發啦，去呢個歌手嘅路，因為12年就係我啱啱做澳門歌手嘅呢一年咯，即係真真正正呢個身份係。澳門先噶嘛，咁就喺嗰年就完成咗呢首歌，咁我覺得係對於我當時嘅一啲感受，即係我知道前路係好多困阻嘅可能，但係 我呢只咁细嘅木船，我任何风暴暴雨都唔怕，我即系要行，坚持我行自己路嘅嗰个心情咯。咁所以就我每一次去旅行嘅时候，我会特别听翻自己嘅歌噶。但我次次听翻呢一首歌咧，我都会喊噶自己。是啊，好奇怪，看到虽然我都觉得录得唔好嘅，即系啲字又掠啦，跟住又鸡仔声得好紧要啦。咁而家觉得唱翻其实扩大咗、悠然咗嘅，因为我咁样回望翻，其实我都几笑，即系觉得以前真系好好啊，嗰啲叫咩啊，好青葱啊，好冲，好有冲劲。但系而家系经历多咗风浪啊，即系即系。你会知道，但系我觉得而家嗰种无惧系更加坦然，而唔系嗰种即系可以挥刀剑，即系杀啦，即系唔系嗰种，而系我系觉得有敌人嚟，我都可以坦然面对，我而唔系好惊，然后要冲过去，即系个心态已经系转变咗。但系我好怀念当初嘅嗰个字咯，有时会，所以每一次听翻我都好多谢自己写咗呢首歌， okay. 可能系咁。 咁你？喊嗰个点系 就系、是、觉得继续喺呢个旅途上面，我冇放弃过，系、啊，即系我呢只小船仲系继续行紧，系啊，每可能有时会风平浪静啦，可能有时会大风暴啦，系咯、啊，即系，但系我都仍然行紧咯，即系系一件好感动嘅事，对我自己都。 哦 ，OK， 几有趣喎！ 因为我睇翻个歌词咧，你会觉得呢个系好属于嗰种热血青年嘅嗰种状态噶嘛？ 系 啊，但系头先 hear 嘅时候，即系彩排嘅时候，听到佢唱嘅时候咧，我反而我真系感受到一个成年人， 系嘛？ 系啊，成年人， 终于开始知道世途险恶啦，咁样即系原来都唔系咁，即系唔系咁无敌，或者唔系咁唔怕死 嘅。系啊。但是其实而家反而嗰种系就算死咁又点啊咁咯。即以前系会觉得我唔会死嘅。 系。 我一定会冲过所有嘅难关，即嗰啲咁㗎嘛。 系。 咁但而家系就觉得咁死又点啊，死咪死囉。 系 啊，而家系觉得而家嗰个心态唔同咗，而唔但系我仍然系向前緊。 即我唔系消极地 去死死囉。 系啊，而系我觉得我每一刻我都系实在嘅，我无悔嘅，咁已经好足够啦。咁 咁嗱，因为嗰阵时写系12年嘛。 系啊。 咁嚟到其实今年都20啦，都八 年 嘅时间。 八年前㗎啦。 咁你自己 review 呢八年入面，哇那个总结是怎样样嘅？你又期望一个嚟紧嗰种嘅将来，一个怎样嘅将来嚟噶？ 期待嘅将来啊， 系咯，因为12年嘅时候，你可能有一个目标嘅， 系 可能系 好冲动， 十年系点，八年系点，今时今日你又会有一个新嘅目标，定系冇啦？ 我唔会啊，我会有目标嘅，我仍然好想有自己嘅大舞台啦， yeah. 仍然会好想有好好多好多好举世闻名嘅作品啦，假设咁讲，但系嗰、那个唔同嘅就系我唔会因为我即系渴求而令到我难过咯，我而家我觉得嗰种渴求系好 sure 嘅， yeah. 我只要。我应该我有我渴求，但我唔会諗我一定要点点点，我一定要即係即係有好多嗰啲过程，我只係觉得我只要做好而家呢一刻，我知道呢个係超正嘅嘢，我攞出嚟就得㗎啦。即係我係我觉得实在啲係当下做好多囉。係呀，即係咁样囉。即係反而你会知道 ,ok, 而家做得唔够好，但係 let go,、 yeah. 做过。即咁样咯，以前系会觉得唔得噶，呢一刻行错呢一步我就会死噶啦，即嗰个以前嘅心态同而家系真系好唔同。 O K， 喺大年初一前嘅两日，我哋听到呢番说话，真 系 好鼓舞。 系啊， 过咗新年之后，个都放下咗一啲嘢执着啦。 系啊， 大扫除扫埋啲嘢啦，扫咗啲执着嗰啲咁样。哇， 最紧要自最紧要系自在，我觉得如果可以做到自在咧，就真系无憾啦。 哦，佢啲挥春应该屋企都系。 系啊， 自由自在。 同埋我今日咧，因为系好少咁近距离，然之后睇咗佢唱 live， 系 即系如果佢系一系喺舞台上面啦，即系佢唔会喺你前面度攞住吉他自己唱。我几中意佢咧，一路唱嘅时候，佢好似成日都向上望，有一种盼望，然之后会笑嘅。我好中意呢种状态， 系嘛？就因为弹错咗佢，真系笑。 唔好再成日挑剔自己啦，唔該。 大家可以上翻蘇東音樂 Facebook 個 page 㗎， 睇下佢點樣期盼， 係有盼望嘅。 係啦，喂，咁而家嚟緊今年2020年入邊會唔會推出你嘅碟？ 會，一定會啊，一定要 finish 佢，因為我好想將一百日寫嘅歌係做一個專輯。 系 咁啊，都系对我自己嘅生命一个好重要嘅记录。但系希望喺年，即系呢一半年头，就头半年就完成佢咯，系我嘅目标。嗱，我都有目标，我有目标噶，我有噶。 咁 我希望可以有个演唱会添， 系 希望系今年嘅事。 系咁，我哋亦都有个目标，就系到时去睇你嘅演唱会，同埋听你嘅专辑啦，咁样系啦。咁啊，最后咧，陈慧敏就会自弹自唱佢呢首《航道》嘅，咁啊，同埋记住佢嘅新歌系叫《莫名哀伤》啊。虽然两位已经系新年，好嘢嘅。 好嘢，百无禁忌， 多谢晒， 拥抱佢。 Thank you。 我决心想走向远方，到处找不识去闯。迎来是穷途或风浪，常跌宕，寒风怎抵挡？沿途上流泪打仗，怕是掩饰倔强，逝去闯，重踏路上。谁是我？谁共我觅理想？只要越过跨过更惊险国度，知我是免不了狂吼。我愿做到，以心宣告，目算暴雨海中。

亲一亲我，包扎那脸庞，不痛 ，Can't you feel？ 所有反差都吸引 ，Oh it's real。地球另一端都可变近，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加剧，要着身体。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觅寻伴侣，溶掉可可，你是开水，养分要我不困力摄取。像过火炉、哦哦，风高都有密处，便要落土。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卫健委宣布，过去一日内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有八宗新增死亡个案，包括五男三女，累计十七人死亡，新增确诊病例大约一百三十宗。卫健委表示，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5800多人，已经解除医学观察近1000人，尚有近5000人正是接受医学观察。因应武汉情况，国泰港龙听日起暂停往来武汉的航班，直至下个月29号为止。顾客服务人员会联络受影响乘客，协助安排退票或者延后旅程。国泰港龙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并感谢乘客谅解，会继续同本港同所有航点的卫生当局保持联系。澳门确诊第二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话，即日起同珠海市政府一起采取联合防控措施，两地过关口岸无论出入境旅客都要接受体温检测，凡有发烧的旅客都不可以出入境，并定时通报两地疫情。贺一诚呼吁澳门市民如非必要应该减少外出，尽量留在屋企，仍然在澳门的武汉居民不要返回武汉，留在澳门过年，已经返回武汉的人过年之后亦都不要返澳门。贺一诚说，在农历新年期间取消官方大型活动之外，亦都要求各社团暂停或者延期春茗活动，所有赌场员工都强制要戴口罩，政府会增加购入口罩。澳门现时有2000万个口罩供应，市民可以凭澳门身份证以成本价到指定的药房购买。他又说，如果疫情恶化，不排除关闭赌场。新华社引述美国医学专家表示，正是和中国专家合作研发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这名休斯顿贝勒医学院教授说，贝勒医学院正是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纽约血液中心和上海复旦大学合作开发疫苗，但疫苗研发需要时间。另外，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亦都正喺度研究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嘅疫苗，预计几个月之后可以进行第一阶段临床试验，可能1年之后先至会有疫苗进入市场。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潮湿有雾。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展望年初一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年初四朝早寒冷。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09点，跌431点，总成交金额11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6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81点，跌3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5.6跌5.4，美团点评102.6跌5.7，小米集团13.28跌6.2，盈富基金28元跌5.5，阿里巴巴213.4跌5元，中国平安94.5跌1.55，友邦保险82.8跌2毫，华夏沪深345.55跌1.6，中芯国际15.5跌6毫。南方 A50 14.66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09.57，瑞士法郎0.968，澳元0.687，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32，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795点，跌235点。港金现价报1441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5.19美元，卖出1555.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两单坏车啦，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咧，近住彩虹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咁啊近住彩虹村咧桥面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即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咧，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另外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嘅慢线都系有坏车，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慢线有坏车，龙尾九展。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老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都系排到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咁之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喺旺角嘅花墟道有临时交通安排。咁直至到年初一嘅早上8点咧，花墟道、园艺街、元普街以及喺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嘅一段太子道西支路都系会临时封闭。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今个农历新年，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 张敬轩、DJ 林依文、Ega、方浩文、斯洛沙、Kara、Jimmy、何韵诗、Rubber Band、周国贤， 仲有 陈奕迅、 杰哥。 得哥咋？ 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嘅， 听咪知咯。 留意一月二十七号香港电台第二台下昼三点到五点 ，Eric 燕倾苏道音乐， 用音乐同你睇运程，行大运。 佢系咪就到啦？ 未咁快啊！今年我哋第十三届香港书奖嘅提名期会延长去到一月二十三号。 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提名你嘅心水书籍。 我哋今年仲新设咗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喺2017至19年期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就可以报名角逐呢个奖项。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小青，你觉得一次是学啲咩拳脚运动呢？ 巴西柔术。我睇佢个样子应该系似啲立技已经好劲啦，沉技就喺地下嘅战术要学多啲，咁佢就可以两样都配合到，佢就天下无敌啦。Hello， 我系杨柳青，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喂，同学仔，我是 Alfred 许廷铿啊。喂，我想找你组队做 group project 啊。 你都想疯狂同歌手做天理？电视节目《星河跳滑》，八间本地大专院校学生分别同陈柏宇、吴业坤、阿嘎、吴浩康、冯允谦、谷子乔、郑欣宜， 同埋我许廷铿组队，用创意策动音乐企划，推广香港乐坛。 星期日晚9:05， 港台电视31。 呢、這個是講緊聲樂企劃啦，頭先聽到嗰個係電台的 promo 啦，係啦，終於都播啦，咁 係啊，終於都播啦，咁我哋咧即係算係最後一個星期啦，同大家咧即係重温翻我哋成個製作過程啦， 係啦，重温咗半年㗎啦， 係啊，咁今次梗係要請我哋最重要嘅兩位啊電視部嘅監製出場啦， 係啦，有 Brian 同阿 Dora 嘅 ，Hello，Hello， 係啊，辛苦曬兩位啊， 係啊， 希望你哋可以過個好年啦。 喂，其實我哋翻返去最開頭呢，其實點解會想有一個咁樣嘅概念，即係一個 idea，喂，不如我哋做聲學企劃呢樣嘢啦，因為以前電視部都好少會拍一啲叫真人 show 呢兩個節目㗎嘛，我知道。 係其實真人 show 呢家嘢呢真係 攞嚟自己搞， 唔係咁啱我哋嘅，因為我哋自己搞。哇，搞到我啲剪片啊，啲導演個個都好頭痕，連 hard disk 都爆曬，爆曬爆咁樣。 咁但係嗰陣時點解會想試下？不如我哋開拓一下個新嘅方式啊，咁樣 咧。係啊，嗰陣時因為我哋我諗想拓展呢個 synergy program， 即係將電台同電視部一個一齊合力去做嘅 project， 咁就由大家開始最初傾，希望有年輕人參與啦，希望同流行音樂有關啦，咁我哋就諗住就喺一個暑假邊完成咗呢個 project 去，咁就希望可以推動啲年青創意啦，推動咗廣東歌啦。 我你知噶， 你錄咗咁多 VO， 你應該知噶。 但我想話嗱，只係第一次啊嘛，挑戰大唔大啊？對於你哋兩位嚟講，其實 都相當大嘅，因為其實成件事嗰個過程就係我哋要揾八個 artist 入嚟八間學校，點樣佢哋開始可以即係合作傾到嘢咧？你知 artist 又好忙，點知啲學生都好忙，咁所以喺人即係我諗你之前都分享過啦。其實拍攝嘅過程，我哋好多唔同嘅意外或者一啲估唔到嘅發生，咁所以都相當多好難忘記喺電視都睇到嘅。 哦，係呢個都係真人 show 好玩嘅地方啦。 係啊，其實拍初初拍完咧，啱啱開始收曬啲片翻嚟咧，係好擔心嘅，因為你知好多企劃開頭咧 全部都是坐在一起开会，即大家很静默地开会，然后回来怎样可以剪六个 one hour 的节目呢？ 还要 是静默到静过太空那种呢，那你连东西都没有声剪，即是不要说画面。 第一晚那些开会呢，因为其实整个概念就是因为 artist 会跟学生大家坐在一起谈，喂我们一起做些什么好啊，这样。那变成 我都见到很多电视的画面的，即是当我 WO 的时候，因为真的很多开会的时候。 我想，但其实咧，因为主要咧，电视部嗰边就系有八位导演，诶、哎，唔系八位，四个导演跟我哋，睇下佢哋得四个导演跟晒我哋八 t 人啦，咁样。咁嗰阵时其实系会唔会好多咧？即系因为佢哋四个真系落水做噶嘛，咁样、嗯、会唔会其实好多一啲突发嘅情况啊，或者啲你哋估唔到嘅事情，其实系嗰四个导演汇报翻嚟噶？记唔记得嗰阵时第一个令你哋哇有啲咁嘅事？ 最深刻就第一次开完会，成大个队长突然间话佢要离开啦，咁样，因为佢要做交流生，系啦，咁个导演话点算啊？队长开咗一日会要走啦，咁样就系 惊到变声， 即系佢真系咁嘅声嘅。 另外系坤哥啦，因为坤哥第一次开会，啲同学仔系真系冇人即系可能怕丑啦，即系冇人出声嘅，即系坤哥好多鼓励啦，尝试咁都系静啦，然后坤哥赶时间走啦，咁可能唱片公司嘅工作人员都出埋马啦，咁但系都即系大家都好慢热咁样，咁嗰下我哋都有啲担心啊，之后唔知点咧。 O、okay, K，、但如果嗰个导演揾你求救啦，咁你可以点样帮到佢哋？一边就好怕丑啦，一边就佢飞啦咁。 我哋呢啲做唔到任何嘢，都系安抚下佢，都系等翻嚟先算啦。 拍咗 精神上支持 有冇计过 total 收翻嚟有几长或者几多嘅带你哋需要处理？ 几多激 度？八对维持咗一个暑假，每次啲 event 唔系一个钟半个钟，几个钟头。 我哋知道剪接部嘅主管经常提我话啊，你哋个节目咧就太多系空间啦，要谂下点样搞啦。即系佢经常会提醒我呢样嘢，个 server 冇乜位啦，系啦。 系咁呢啲你哋都系唯有安抚下。 我哋会加油噶啦。 希望 你拍完啦，加油 啦！就嚟拍完噶啦，系 OK。咁你哋自己经历咗呢个暑假之后咧，咁有冇话可能系对呢八位歌手啦，同埋呢八间院校嘅一啲嘅年青人有一个新嘅认识咁样咧？又 都真系有嘅，因为有啲学校可能你睇到佢哋嘅文化系好有啲系慢热啲嘅，但系有啲咧系好团结，好早已经有晒嗰啲 damn beat 啊，同啲 artist 好 close 啊，即系嗰个 team spirit 原来都好快可以 build up 到啦。咁有啲其实虽然佢哋慢啲，但系佢哋又后起到可以做到一啲新，即系我哋冇谂过佢哋会都做到嗰啲赶 deadline 都赶到嘅一啲状况出嚟。 有冇谂翻自己以前即系读书嗰个时候？嗰種我唔知係美好啊，定係嗰種趕急啦、啊，因為趕 deadline， 青嗰種對青春嘅追趕， 對於我嚟講太遙遠，已經唔記得咗。 嗰陣時如果有歌手入嚟，可能好啲嘅，而家就唔係嘅。 咁如果 Brian 咧，你自己咧，即係對，即係可能因為我哋開頭對係年青人，可能有一種概念啦。咁但係今次真係可能會好直接，你真要同佢哋一齊 work 嗰陣時。 其實我覺得最有意義就即係原本拍完都覺得好似冇乜嘢喎，節目點算咧？咁但係再慢慢開始剪啊，揾翻啲故事線出嚟咧。其實剪翻出嚟，我即係唔係話。即係講到好大咁，其實真係見到大家嘅成長，即係由第一日開始去到最尾，大家真係有成長，亦都係上咗課，包括個 artist， 甚至學生，甚至我哋都係，因為我覺得喺一個即係唔平靜嘅2019年咧，大家能夠花咗好多心血啊，花咗時間，即係。以外去完成呢個 project， 我覺得都好令人感動嘅。 咁 OK， 但係對於你自己，你覺得嗰個成長或者對於你嘅同事啊，我係淨係計電視部嘅同事， 我係電台部都好大成長，我哋八個一齊傾偈。 係啦，因為可能學生啊，同埋可能歌手佢哋喺個節目度都會自己分享翻佢哋一啲嘅觀點啦，咁樣。但係對於你哋嚟講，有冇一個我哋都大个咗啦，咁样， 我哋 白头发多啲啊！ 我哋会再谂下做真人 show 系咪真系？ 系 真系可行嘅咧，都 OK 嘅。 其實我哋都覺得有一個幾有趣嘅嘗試嘅，因為我哋之前諗即係諗點樣剪嗰個片啦。其實我剪過一 cut 一個 round 嘅，覺得唔係好 work 嘅，就係第一集我哋全部都係開會嘅時候，即係大家同事係從來都冇做過呢種相對要觀眾可以有趣味地跟到，希望佢哋能夠吸引到去睇翻啲學生嘅成長嘅時候，我哋用咩方法咧？咁即係我哋不嬲都比較真實咁記錄嗰件事，即係喺拍攝嘅時候可能冇諗到咁點樣可以挑起大家嗰個興趣咧。咁呢個過程其實我覺得啲同事做得好好，即係收尾 pick up 翻，其實佢哋做出嚟我自己都覺得越睇，即係可能第一集我開會，但係之後越嚟越好睇，都真係有一個好唔同嘅嘗試嘅。 令到大家中意咗開會啦， 係啊，得閒就嚟開下會，帶咗三部機喺度先得嘅。 嗱，Dora 真係識做廣告，就話俾你聽啦。開頭嘅時候你可能見到佢哋開會，但係越睇就會越好睇㗎啦。 係啦，嗱，我哋轉頭翻嚟咧，再問下佢兩個啦，因為始終有八個隊伍啦。 係啊， 我想睇下佢哋自己有冇心水嘅隊伍。 嗯， 係 啦。啱啦。 咁我先聽咗吳業坤啦，因為呢首歌都係同係呢個聲樂教育有啲關係。 係啦，同理工大學嘅同學合作啦，為呢一首歌拍咗個 MV。嗰時呢首歌未拍㗎。係 啊。 坤哥真係好大方啫。 係啊，亦都真係用翻佢哋而家嗰個即係當初聲樂教育入邊同班同學一齊諗個 MV， 係當係 official 嘅 music video 嘅。有坤哥呢首嘅新歌啊，《玩具成熟時》啊。 成熟时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时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队，成熟时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叹光阴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超，连接日后对不起，放开手，让四驱车逆手，由下个拥有阿基拉机玩具，布公仔甜美熟睡，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细顾一些应对现实无畏惧，成熟时照顾身边最爱与工作进取，成熟时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太多一岁，太多一岁，越来越见有趣，太多一岁，并非只有后悔。 剛才 Dora 說一路聽這首歌的時候很有親切感 2019年最熟悉的一首作品 聽了幾個月了我都 聽了半年了應該有 始終大家是花了都成大個心靈一起過即是跟歌手和學生一起過剛才就問了就是 Brian 和 Dora 兩位監製就是你們有沒有一隊隊伍是幾inspire 到你哋，幾 impress 到你哋兩位嘅喺度， 幾唔捨得佢哋 嘅 咁。 係啊， 咁先。對於我嚟講，我覺得阿 Deep 個 team 啦，因為阿 Deep 同 Con U 係啦 ，Con U 咁佢開頭成日都好似好 cool 咁對啲學生啊，同佢講佢表演有門檻嘅咁樣，咁啊要 hush 佢，咁啊啲從小啊佢好似好惡咁喎。但係其實即係我都玩個 band 咧，我都發覺你企喺上堂， 你玩個 band 係啊，係需要係需要有一啲要求嘅。 做咩逃避我 嘅 問題啊？ 扮聽唔到。 你幾十年前嘅事，咪後話俾你知。咁即係佢成日強調佢有門檻啦，要有一個專業啲嘅水平啦，即係好似好 hush 咁對佢哋。但係到佢哋最尾嗰集真係表演首歌，然後大家發覺感激一啲，即係令到佢哋 push 佢自己去高咗個 level， 即係令到自己 learn 咗啲嘢，亦都明白到啊表演唔係真係亂咁就咁彈支吉他就係得嘅，即係需要有要求你先會進步咯。 啊，系，因為我有一次見住佢哋喺度 rehearsal 嘅時候咧，阿 Deep 都係直接嘅，即係佢可能你要估，如果係太唔夠力咧，咁佢真係會同你講，喂，太唔夠力啦咁樣。咁但係呢個真係你做 show 嘅時候，喂，我唔可以嗱 ，B B 啊，力咧， 加油啊，咁樣。 係啦，即係要一個好直接嘅溝通嚟，都係令到佢哋進步一個地方嚟嘅。咁阿 Deep 都即係同我哋最後溝通都幾好喎，即係好融合，又完咗個 show 一齊去打邊爐嗰啲嚟。係 啊， 咁我都覺得呢個係對於學校嚟講，即係都希望學生可以帶走嘅一啲嘢。即係為人處事上啦， 係好啦 ，Dora 啦。 咁咧，作為一個中大嘅畢業生，我對中大咧係相當有感情。咁啊，因為今次咧係許廷鏗配中大嘅同學仔啦。咁我覺得最 impress 嘅係開頭嘅時候，佢哋已經好快，即係傾到偈啦。咁啊 ，Alfred 又好好，又幫佢哋即係已經畫咗一啲東西 logo 嗰啲。咁佢哋，我記得開頭嘅時候咧，佢哋 present 俾阿 Alfred 嘅時候咧，其實Alfred 就會覺得即有啲不足嘅地方，但係佢哋咧好快就已經即有一個反思，即刻就俾咗一個改良嘅版本。咁然後大家就即係因為你拋咗個波，我又接到咧，咁Alfred 又好願意再互相即係成個過程就喺度交流同埋諗啲新嘅嘢。啊，你以為佢做呢樣就夠咩？佢下一步原來佢哋又做多啲嘢。咁最犀利係因為其實即係 artist 真係好忙啦。本來佢哋諗住即係 D day 嗰日咧，要話Alfred 即係好長時間。咁我哋都諗下得唔得咧？你由朝頭早玩到晚咁樣，咁點知咧？唔單止係當日佢係玩足12个钟咁滯，佢係之前都有特登 spare 啲時間再去幫佢哋做一啲即係喺校園度做 busking， 一啲不停去 busking。咁呢樣嘢其實係好有一個 team 嘅感覺，同埋 Alfred 都講嘅，佢好似做翻一個 freshman 咁樣，即係大家嗰個隔膜係完全冇嘅。咁呢樣嘢我覺得好感動，同埋即係喺呢個時代，大家都見到啲好真誠、好團結嘅年輕人。一個歌手，咁呢樣嘢 係 好 impress 我。 係啊，咁所以咧佢個 team 咧，即係好 impress 嘅，因為好少見許廷鏗著即係短衫啦，同埋跑衫啦，咁樣幾好睇嘅。係 啊，户外運動流笑啊！係 啊，咁究竟呢八隊嘅隊伍有產生啲咩化學效果咧？係 啊， 今個禮拜日啊嚇，夜晚嘅9:05，港台電視31咧就有呢個星學企劃啦。咁啊，多謝曬兩位 Brian 同埋 Dora，thank you， 多謝曬，拜拜。 喂，同学仔，我是 Alfred 许廷铿啊，喂，我想找你组队做 group project 啊。 你都想疯狂同歌手做天理？电视节目《升学计划》，八间本地大专院校学生分别同陈柏宇、吴业坤、阿嘎、吴浩康、冯允谦、谷子乔、郑欣宜， 同埋我许廷铿组队，用创意策动音乐计划，推广香港乐坛。 星期日晚9:05， 港台电视31。